锵锵三人行，那天咱们这个看奥巴马访问古巴哈、你知道我觉得这个88年啊，这美国总统跟这个卡斯特罗握上 弟弟 劳尔卡斯特罗， 对，劳尔卡斯特罗 对握上了手，我突然你知道吗？哎，文道，你能理解我这个跳跃吗？我突然想到了个人主义。你看啊，我是个个人主义者，但个人主义者不等于自私自利。因为那天我看见 是中性的词。 那天我看见一句话，就说你看一个人啊，他到了主义就意味着什么？你想一个人，他就是到了主义，就是他提倡每一个人，他帮着你们每一个人想啊，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让别人定义你的生命，你要定义你自己的生命， 必须自己为自己奋斗， 对，你自己怎么能够活得更好？你说一个提倡这个主义的人，他不是个最仁义的人吗？他不是个最无我的人吗？否则的话他自个儿活着就行了，他干嘛要向大家提倡呢？所以 然后呢， 然后你知道我就在想啊， 这跳跃的 抛头颅洒热血，对，我在政治上是个非常白痴的一个幼稚的病，对吧？可是我也读过两本历史，每当我看到这个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知道我就想起当年的无数大好青年，哎，我不是讲调侃，我就觉得哎呦，你说对该怎么，你比如说拳王阿里，我能认同，就是说他当年啊就等于他的个人主义，他的个人主义甚至超过了为国捐躯的这个使命，这种爱国，因为他说万里之外的越共，他拒绝服兵役嘛，美国打越战的时候，拳王阿里他就是说啊，当时受到很多攻击，他就说万里之外的越共我跟他没什么过不去的，我个人跟他没什么过不去的，凭什么我要参当兵，我可以保卫美国，但是你派我到越南去打什么越共，说那是为了美国，我想不通。你看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尊重了他的个人的生命，你说，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说哎，多少大好青年他被一时的一个主义口号或者两国之间的利益所搞，对吧？然后就说咱们去打去，然后哇，无数生命葬送在古巴的这个沙滩上，对吧？但是到了过不了几十年，哎，人两国元首握手了，哥俩好了。当然你可以说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目的和合理性，可是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草民的这些草芥一样的生命啊，当年被这些个口号鼓舞的热血洋溢的这些生命，他们本来有的婚姻呢，他们的孩子呢，他们本来应该有个活个四五十岁六七十岁的一个人生呢， 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但是你再想想看，所以说当年我扯远一点，扯回比如说当年中美关系啊，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对美国的宣传是激进的妖魔化，就美国是万恶不赦的，美国是头号的帝国主义者，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而且真的打过仗，而且我们真的有那么多人就死在美军手下，对不对？这血海深仇。那你后来毛泽东要跟他们见面，那这事儿怎么想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毛泽东要跟美国人见面呢，是有本钱，这就说起来，他儿子也是美国人 打死的 ， 对， 那我能放得下来跟你们见面？所以这就等于是，我觉得从政治上讲，这个就是有交代的，这个叫做 没错。所以就过去 这个事情我讲过嘛，但是是真的事情，你们既然讲到这里我就再讲一遍。我那天晚上啪半夜叫起来这个那个一个南昌来的干部，就把我们民兵叫起来，然后拿了枪，当然木头枪了，也有真枪，就在操场上集合，我们以为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给我们传达，他说美国总统要到中国来了。第二句是毛主席说了，这一次我们不杀他。然后这一批的民兵啊，全部叫到酒，为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来了还不杀，这一次不杀，毛主席英明，这次不杀。我这个场面我讲过多次了，但是对我来说是我人生非常深刻的一个瞬间。 你讲的，你比如说咱都知道李敖恨蒋介石，对吧？但是经常夸这个毛泽东啊，当然各种评价都有，但是他有时候说的一种怎么的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伦理， 就是你看他老讲，他说蒋介石再怎么说，你们家谁死了，谁为了你的主张，为了你的三民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了呢？ 嗯， 可是毛泽东不管怎么说，一门他这从老婆到孩子真是抛头颅洒热血啊。哎，就像文道讲的这个理儿，你有时候你也真没法说，他自己家也牺牲了， 而且死在美国人手底下。 对，所以就你这是因此我就在想啊，今天的人讲互联网原住民的一代人，很多人上岁数的人会觉得他们浅薄，哎，他们只顾个人。可是我有的时候也从另一个角度观想啊，这未尝不是一种智慧， 嗯， 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就是说，哎。咱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用不着你死我活，然后呢就活好我的个人，对吧？甚至咱这个思想再进一步，你就像我最近学习这个凯文凯利的一些思想，我就会觉得，你看他就讲这个互联网，互联网的组织方式就像 AlphaGo 的这种组织方式，它是分布式的，甚至他进一步讲到，他说这就是大脑神经元的组织方式，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于是他说呢，我们的大脑本质上是民主的，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 这个想法 分开个别单位了， 这个想法太绝了，这个想法就是我认为就是佛说的，就是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你说为什么吗？你想想你想起一件事儿，你是怎么想起来的？他就根据现在的脑神经科学啊以及人工智能的研究，他才发现一个理儿，就是1000亿个神经元以你想象不到的复杂方式组织起来连接起来之后啊，不是说大脑有个核心司令部，而是说大脑是一个无数想法和回忆竞争的舞台。所以自我是什么，实际是一个很虚妄的概念。你说我是什么，我跟你说你的我呀，你想想你的大脑里啊，这样一个回忆，那儿一个意念，这儿一个主意，这儿一个想法，每当碰到一个时候呢，你大脑大此起彼伏，甚至某种程度上你大脑哪个想法占上风有一种偶然性，表现出某种大数定律，就是他在数学上讲的一种大数定律，就是说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硬币，扔吧，扔它1万次，大体上是5000次正面，5000次反面。你的大脑有时候做出一个决定啊，是这么回事儿。你想到你大脑像是个市场，这市场里啊，不是谁有一个谁主宰，而是无数个东西啊在互相竞争，最后你在很多错杂的因素之下，链接之下，做出了一个当时当刻的一个选择。他就认为这种组织方式非常像互联网的组织方式，而又非常像民主。这个想法很绝，我觉着。 因为我们认知科学的，就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大脑其实它的整个组织方法，其实叫大概就像你刚才这么讲的。所以一直在认知科学或者心灵哲学一直在讨论到底我是怎么回事，这个我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没有效果的概念，是不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概念，还是它只是一个幻觉，就我们大脑构成给自己的一个幻觉。那这是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么再谈下去呢，会出现很复杂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当然佛家也常常会面对这种挑战，就是假如没有我，我是个幻觉，所谓的我只不过是一连串的部件随机的组合，但也不是随机到哪，随机但是必然的一个组合起来之后，各种的电路电的通行经过一个一个节点之后产生出来一连串的东西的话，那么当一个人犯了错甚至犯了罪，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所以说本质上讲，这个人呢、是个聚合物，包括你的大脑里边有无数个我，是他们聚合，人是个群，一个人也是一个群体概念。这我不是，这个太抽象了啊。但是咱就还是说回实在的事儿吧，就说这个这个互联网，就无数的我，无数个个人，他加在一起凑够了一定的数量，就像大数哈，凑够了一定的数量就会产生某些统一的行为。哎，这是一个一个规律。你比如说我要把这个话题就插到哪儿啊，我就想起这个 Facebook 了。Facebook 你看这个 扎克伯格，你看扎克伯格他们这些人，我觉得这都算人精了吧，他想的方向，你看未来这方向，人工智能啊， 嗯， 对吧，而且呢甚至于 VR 啊，虚拟现实啊，扎克伯格现在想的就是说 Facebook 将来是什么情况，人们的社交方式，微信将来都算原始社会了， 嗯， 下一步的社会是什么，在 VR 里面，在虚拟现实里，你跟万里之外的人进行篝火晚会， 嗯， 你就大家万里之外几个朋友，我们就在海滩上了，虚拟现实里篝火晚会，实际上是各在各家喝着啤酒， 嗯， 但是你的感官被虚拟现实罩起来， 嗯， 那这是扎克伯格幻想的想象的未来， 嗯，其实这一类东西，其实很多这种 IT 狂人或者是这些未来学家一直都在想。但是问题只是技术上什么时候能够推进到这一点，其实现在技术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你刚刚讲这种比如说虚拟现实的做爱， 嗯， 这一类的东西 现在有了吗？ 已经很接近了，其实已经相当接近了， 就是戴上那个东西就跟 比如说有那种感觉，当然现在还在还 茱莉亚罗伯兹， 现在我估计主要是个视觉，已经用来拍那个 AV 了嘛，已经拍那个成人色情的那个是视觉，但是很快要穿上传感衣的话，那更多的感觉 很容易了，其实很容易 发生， 这已经不是太难的事儿。但你这说起来就说到一个原理，就是互联网，嗯，你刚刚讲那一套，你知道凯文凯利的书，他这套想法背后就是相信群众有力量，都是分散性的， 对， 大家是互联网，你要信任民主，信任一个群众的智慧，他们的累加，他们 的 变化。但是问题是在中国，我们有时候看事情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事情方法就是我们认为必然有一些人他要比大部分人都还聪明，他更知道什么叫正确道路，更知道什么叫真理，然后他来正确的引导大家。那么跟你讲这一套呢是相反的，你讲这一套呢等于是假设好像大家都不太，大家都知道某点局部的真理， 对， 但都不是完整的，必须要 重于成智，就大家都不聪明， 对，都不聪明，聚合起来才能够摸索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道路。但是我们这里的管理方法，尤其舆论啊，各种媒，包括互联网管理，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最近这个扎克伯格在中国的活动就引起 为什么就 特别多的关注，就是这样了。人扎克伯格也挺自豪的，我觉得，哎，说政治局常委我已经聊了四个了，见面的， 就在刘云山，我知道他最近见了， 跟习主席啊， 习主席 李克强， 当然了， 李克强见过， 对啊， 还见过谁？ 这个反正是也就那个。对，这事儿咱还是少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过啊，从这个扎克伯格最近在北京的一个行动看，我认为他是打了这个山东的疫苗了。你可以看看这个，嗯， 不，那天雾霾挺狠的， 雾霾天，哎，不戴口罩跑步经过天安门广场， 嗯 啊，我原来以为扎克伯格呀是个那种傻呆呆的那种 IT 男， 嗯， 但是我现在觉得啊，他可能是个人精， 嗯，他们现在叫他中国女婿， 对 对， 因为他女朋友是一个华人。 老婆 啊，老朋友， 老婆，因为别的公司怎么进来，像领登， 嗯， 像微软，像什么，都是闷声发大财， 嗯， 都是潜水底下，然后 而且做出一定的妥协， 对，嗯，各种各样的事儿，没人像他这么高调的走高层路线， 而且从国内的网络管理的角度来看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时期。我最近这个中大有一个新闻系的一个教授， 嗯， 专门到我们学校来讲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管理的这个事情，他做很学术的，里边有两条很有意思讲的，一个是那个哈佛专门有个研究项目，研究中国怎么删帖， 嗯， 哇，非常大数据，几百万的这样的研究，然后也研究了一套规律。另外一个呢，他自己做了个研究，研究中国的大学生。 嗯， 他把大学生啊分成两类，数量很大的， 嗯， 一类呢就经常上微信啊微博啊，你知道，嗯，就是在网上玩的，另外一类呢大学生呢他就不玩这些网上的东西的，嗯，他就好好闷声读书的。然后就把这两类大学生啊问卷问很多很实质性的问题，比方说你对国家怎么看啊，你对你个人的能力怎么看啊，你对爱情怎么看啊，你对社会的影响力怎么看，等等等等等等，答出的结论你知道是什么？经常上网介入网，我讲的网主要是微信微博，就是国内强内的网哈， 经常上国内网发表意见参与的人，各方面都比不上网的人要好，都好出一政治觉悟啊，包括对政府的信心， 对， 包括对日本的态度，包括的就更接近于 主旋律。 而且呢，你看，你知道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十年来啊，一度国内的某就是很多人啊，也是负责任的人，对于海外这个互联网这个东西是有提防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点这个妖魔化，这个害我们，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拿情报，而且特别很多人担心这个东西会涣散我们的人心，啊，这个很多东西，你想这么样传，不经我们控制，那到时候也不经传媒怎么办？很多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呢采取的是一个提防的方法，提防的初步就是说，你有一个我来一个。你有一个我来一个，我做一个山寨的，我做一个山寨的，我来抵抗你。 你有个谷歌，我来一百度。 然后的， 你发射火箭，我在这儿卖假药。 然后的前提呢是把真货拦掉， 嗯， 不让你看真货，我只能用这个，我你就 QQ 什么。但是经过这十几年的锻炼，有关方面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就是很多人现在你就算给他 Facebook， 他还是喜欢微信。我跟你讲。 对、 嗯、 啊，喜欢蹲的、喜欢产虾的人们呐、啊，他根本就不要你外国的这一套。 现在啊，不要讲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觉得科技主义值得重视。 对对对对对， 未来的社会啊，恐怕慢慢的这个科技本身呢、啊，会把过去的很多东西都颠覆掉。你比方说那个上过咱们节目那个吴军老师， 嗯， 大家原来谷歌那个工程师嘛， 嗯， 他讲这个微信。你知道微信和硅谷创造的东西有一个不一样，也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它就是说，这个微信呢，太照顾中国人了。就说这个马化腾啊，哎呦，每天晚上半夜三点弄邮件，改进。但是它的方向啊，就是太适合中国人的需要了，太吻合中国人的生活社交方式了。他说，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全球化。就不见得有普适性。他说，而谷歌的那些年轻人经常是什么呀？一个三五个人的一个小公司，他弄一个软件啊，他想象的是 全世界 国际化，他想的是那个市场。哎，他说这个是两种创业方式的不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社交媒体这么流行啊，社交网络这么流行，但它出现两个平行世界。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大家都用微信。很少人会用脸书，因为要翻墙嘛。嗯，其实在亚洲别的地方有类似，韩国跟日本，尤其韩国非常流行一种通讯软件叫 Link。 嗯嗯， 对不对？韩国人都是玩 Line 玩 Link， 都在玩那个玩 Line。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人通常在国外不用翻墙的人啊，他们通常拥有两个社交网络，他们通常也多半还会有脸书。而脸书是干嘛的呢？脸书有时候真的是跟国际友人打交道，比如说你出国旅行，比如说我自己不用，有时候就遇到麻烦，这还真的。你出国旅行，你认识朋友，所有人都马上就问你，你有没有脸书？我们交换一下怎么样？他以后就用那个联系，所以他有时候会出现我们本地的人，我们用这个，国际上的或者另一种场合用另一个。 刚才我讲那个调查哈。为什么有意义？因为同时在香港跟台湾做的调查哈，越是依靠社交媒体的年轻人，越是跟政府不对劲。 对， 啊， 太阳花了、雨伞了，都是那些东西。凡是多用社交媒体的人呐、啊，是反社会的。 哎， 反而在中国大陆是倒过来的，这一点是很奇怪。 那么至少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教主或者是教主之一吧，扎克伯格符合这个调查。 嗯， 你看咱们那个国务院的那个不就是那个网络管办公室的一个主任，到美国到扎克伯格那儿访问， 那个、不是国务院的，那是。王新闻鲁平嘛， 卢主任对吧？到扎克伯格的公司参观，一看扎克伯格说这一大厅，说这是我办公的位子，一看一本习主席的书，这说扎克伯格说我自己天天学习习主席的这个著作，而且我要求我的员工都看，他说这个习主席我觉得讲的就是说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对吧？哎，这云云说出来那个话，就感觉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就之类的。 跟他老婆教的， 你这觉悟，这你这是不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这个讲到咱们的社交媒体啊，这个徐老师，我给你听一段上海话。哎，这女的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反正现在叫网红啊，你可以看一看。 Sophie， 侬听我讲 ，Listen to me， 这港币样子就是辣辣帮侬白相，好吧？哦，侬以为伊帮侬 WeChat 聊聊天，伊也是就 fall in love with you 了，对吧？侬帮帮忙，不要介naive不好吧？伊只不过是辣辣帮侬 flirting 呀。侬晓得 ex girlfriend 是啥人吗？呆逼呀！呆逼是啥么子啦？呆逼是只 bitch 呀 ，you know what I mean？ 一名是又欢喜 style， 就是 slut 呀。 这是普通的上海话嘛？那街头其实街头常常见， 你知道 是 谁吗？就是 我知道啊，他现在挺红的，这个 拍皮匠， 哎，对， 嗯，拍皮匠，最近这个创业圈里传出来的绯闻，哎，能叫绯闻吗？这不叫绯闻，就是说那个罗胖，还有什么几个什么什么的 投资 几家投资给他，但是我也看到有人在这儿这个抽冷子说点别的话，就是说什么融资1200万，估值3亿，那这就意味着呢。投资的这几家，一家出300万，但是实际上占到的这个股本呢，大约是4%，一家只占1%。说这是现在，我就不懂了，我都是在背诵啊。他说这是现在所谓融资圈里一个游戏，就是说啊，叫做拿很少的投资，对吧？估高这个公司的这个价值，就是你付出的成本很小，但是一说出来吹出来，我这估值10亿，对吧？ 哎，他是套嘛， 把这个盘子做大。据说这也是一种流行的， 都这么干。 现在的这个广告商啊，就跟马云啊把产销直接联系，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现在也是，你比方说你是卖眼镜的，对不对？你不愿意去投给一个网站大的网什么什么一个电视台，让他分配给别人，你直接投给某一个人。只要他写的文章常常有读书人看，会买眼镜，然后在他的文章里巧妙地宣传你的眼镜。所以现在是广告商直接影响写作者，因此呢就培养了很多写作的，我看过这样的培训班，就是教那些写作有一点人气的人，就教他们，你擅长于写学校的吧，那你就专门写学校，然后我给你找卖书包的厂商投广告给你，就直接扎在你的文章的后面，这些都是这个现象。为钱原来是靠稿费靠出版量，现在不是了，文章直接有广告，这也是中国微信现在非常有活力，现在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写手，他是成功者，还有什么密蒙啦、逻辑思维啦，还有一个人专门讲金庸啊，他们都对线，我看本身也都不错，对他们来也是一个考验，他们既要表现自己，又要宣传产品， 对，但我自己觉得将来大概都是这样，但问题是我始终觉得这一类自媒体啊，我们通常都叫自媒体，它会有一个危机，就比如说尤其当现在这么多人的时候，要这时候可以上来融资了，让大家投钱了，他要融资投钱的时候啊，你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我觉得风险挺高的。为什么呢？你虽然你可以说我现在第一笔，现在最重要是第一笔把这个估值估高了，我这个风险当然低，但接下来进去那些人，其实你风险会相当大，因为第一，他到底那个盈利模式，比如说你估他3亿，找得回来吗？这钱到底怎么赚？你说是不是他卖个什么东西，能不能卖得回来呢？这很多时候都是先告诉你他能，但实际上怎么样很难讲。这整个现象有点像2000年那个 IT 泡沫一样，我感觉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都很集中于把卖点。整个东西宝都压在一个人身上，自媒体都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这是有点不靠谱，而且尤其在中国，一个人起来很快，掉下去也很快，你哪天你比如说我今天投一个人，这个人现在估值什么10亿，哎，都压，然后明天上央视盗窃了，那你怎么办？ 这个就等于是什么一个情况，就好像回过几十年前，我某一家酒的公司，我就把广告附在鲁迅的杂文后面， 对， 就鲁迅呢也要提一下，我这个酒啊，喝的以后使我神清气爽。你到这里边，您关心的是商业运作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写作人的问题，因为写作为党写信党已经是很大难度了，你要再直接为钱，你又不能太露骨啊，太露骨粉丝会抛弃你，当粉丝发现你是一个书包商的代言人的时候， 粉丝不听你的，你开始的好玩就消失了，怎么样要吸引粉丝，又要为广告商服务， 其实以前就有过，像那个意大利那个品牌保加利啊。